何时，我停在何处，你总是义无反顾，坚持做我的影子，跟着我一辈子，让时光飞逝，永无休止，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，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，坚持做我的影子，陪着我一辈子，翻墙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，坚持做我的影子，跟着我一辈子，让时光飞逝永无休止，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，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，坚持做我的影子，陪着我一辈子，放下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如果你开车回家还有空座，如果你还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，那么请尝试一下免费的2018春节回家顺风车，说不定就能找到顺路的那个他。现在拿出手机，编辑短信66发送到1066958880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温暖回家。活动由公益顺风车、北京交通广播、北京车友协会主办，经典调频 FM969 特别协办。 没人信啦，冇理由，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鍾意你啊。

那么这个是需要在市场竞争里的需要积累，品牌是需要时间来积累让大家认同。品牌你拿钱是买不来的，你花第一品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要花很多的钱，就花很多资源嘛，就需要积累，就是说当100年的时候，你这个品牌自然它就是个好品牌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，我觉得我们做品牌工作也非常重要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春节让你觉得头疼的事情是什么？ 最烦恼的事儿就是吃了胖，胖了还想吃，看着照片就想减肥，不看就把这事儿忘了。 最烦恼的事情，自己还是依然的胖，减肥经历了几次哈，减下去了之后又胖起来，减下去几次又胖起来。 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，希望下辈子可以做一个光吃不胖的幸福美女子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只会思念你。 怎会不经意就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爱丢离， 飞呀！

也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 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， 只牵你的手、 oh, 就算世界有尽头、 yeah. 只牵你的手、 oh, 一半有我那么多，只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把我放在你心。 Oh baby， 牵着我的手、 oh, 我的家乡会有你的特别座，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，你熟悉或晃动听你的没错，我家里所有杰作。虽然你想念很久，还把过去拿来说，那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有时你会记很久，狠心不跟我联络，也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 就算世界有尽头、 yeah. 只牵你的手、 oh. 一半有我那么多，只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， 牵着我的手、 oh. 我给的够不够，你慢慢感受，你就是承诺、oh, 因为你我愿意说， 你我愿意说， 只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就算世界有尽头、 oh, 只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哪怕有我那么多、 oh, 只牵你的手， 你的手， 把我放在你心中，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谈心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谈心，只是心又飘到了 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， 时间是一坛好酒，让喝的人醉了，让爱的人醒着睡着了。节日提醒着相爱的人守护这份睡意，节日也提醒着让等待的人心有希望。时间会让人学会在花与阳光里微笑的意义，过了就不会再会回来了。时间是世界最残忍的杀手，带走了青春，带走了微笑，没有停留，没有回答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唯有爱才能爱自己脚下的路，唯有爱才能填补那一度唏嘘的岁月。 无人的街，

到了四十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，我觉得还得顺势的。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，那个顺势而为，我觉得重要性要远远，就是把握时机，把握战略点，把握时机要远远超过了战术。 阿里巴巴马云， 对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，你会发现80%-90%优秀的企业都经历过3次-4次非常残酷的时代。一家企业没经历过残酷的时代，没有经历过内乱，没有经历过内讧，没有经历过外斗，这个企业是经不起风浪。 今天99街头大访问，春节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 新年最期待的事儿就是能够早点回家，好好的吃几顿奶奶包的饺子，这都馋了一年了。 最期待的事是希望来年可以财源滚滚。 今年最期待的事情，可能还是希望全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，每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，最重要是能够多赚钱。 2018最期待的是跟家人团聚。 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，没有人